16岁，其实没有花季这么简单。有时我们更像蒲公英在飞，有一个蒲公英在飞，没有方位，没有累赘。它不管阳光的尖锐，像光的暖和光的美，它飞过可爱的花蕊，花的香味没人颓废，但是它却不能后退，只是因为它需要飞。甜美，人已崩溃，心已破碎。